AB48 to make you feel good. Point to the pussy committee. So there's your man. 魔术卷 界火天耶， 系咪玩啦、啊？而家唔系 AK Bingo 啊？ 唔 系 咧， 系啦。 今日又开始一个新节目界火天耶噶。咁啊，我系骨头 Raymond。 咁我哋两个就会喺呢一个钟头内会作出主持。咁今一集就会大概系讲关于大祖国祭，将会喺2月24号会发生嘅大祖国祭啦。咁我哋会作出一个预想大概会有乜嘢嘅转变啊，同埋会有乜嘢改变啦、啊。咁 Raymond， 你大概有乜嘢想法呢？ 首先我成日想问大家一样嘢，大家对 AKB48 同埋佢哋啲 group 点，即係大家对佢认识有几多呢咁样。 一开始呢，我係因为动画 AKB0048 呢就入咗 AKB 呢个大家族啦，可以咁叫啦，就叫做係一个坑啦，一个无尽嘅坑啦，咁就入咗去就开始咗反咗 AKB。咁我喺睇呢个之前呢都有多少接触 AKB 嘅，咁都有睇过 Q10 啊同埋啲 AKB 嘅番组。咁开始就觉得啊都几靓女喎、啊、嗰度啲人咁都几好，咁就鍾意咗呢个 group。咁其实一开始感觉唔大，但我相信有好多地方，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对 AKB 嘅回响，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咁呢个就系其他个人嘅因素啦。咁 Raymond， 你当时反 AKB 又 嗰阵时已经系08定09年噶啦。嗰阵时咧，我系留意到有一首歌 AKB 有一首歌第十单，即系嗰个大声钻石。嗰阵时有一个 member， 点解系咁细个就已经系？上到去咁呢、這个即係最高嘅位呢，咁嗰陣时我就对呢个 group 呢开始有啲 小猪推嚟呀，小猪推啦啲睇到你都已经系小猪，佢一讲大声钻石已经系小猪。但嗰陣时真系呢、這个系其实就算攞返秋元康先生佢嘅讲法都好啦，小猪发现到呢个人嗰陣时呢，佢都话系一个十年难得一遇嘅奇才。小猪踏入咗大声钻石呢个单嗰陣时呢，佢得12、13岁，小学6年班。我嗰陣时都觉得呢个人哇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唔知不可思议，正系觉得佢系好神奇。想返喺我自己小学6年班，我仲喺学校同人玩緊猜包剪揼猜皇帝。佢已经做咗一个偶像，而家已经独当一面，佢先15岁。呢、這个叫做 一成。但而家17 喎。係啊，就係17岁啦。 即係我係觉得呢，喺大家都知啦，咁去年嘅10月31号啦，咁大岛就喺大岛优志呢就喺嗰、那个红白战嗰度呢就宣布咗毕业嘅消息啦。咁其实係有意无意咁呢带动咗呢一个祖国嘅。咁咩原因呢？其实骨头你应该。 其实由 Yuko 话要毕业嗰一下我已经知，其实之前有好多消息已经都讲话 Yuko 会毕业。因为佢拍嗰个戏拍到入咗神，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向女优方面进发，继续应该去拍戏，所以要离开 AKB。的确每一个成员嘅毕业我哋都要去想象，我哋都要去考虑，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毕业离开 AKB， 因为 AKB 始终佢个原意系一个踏脚石。但系大祖国际同 Yuko 嘅毕业有啲拉楞，因为 Yuko 嘅毕业 Team K 流失量太过多，要重新组成一个 team， 加上秋元康先生之前已经多次提到唔可以俾各位成员太过依赖呢、這个而家呢个 team， 所以要做 reset。大祖国际、大祖国或者叫做祖国，通常英文佢哋都叫做 reset， 重新嚟过。包括除咗 team 以外呢，所有嘅单啊，所有嘅排位啊，甚至所有嘅歌，佢哋嘅嘢都要重新嚟过。咁 的确系对于一个成员嚟讲系有好大嘅挑战性，但系佢嘅转变有几大？因为祖国通常以前嘅惯例都系喺 surprise 嘢啦，同埋会喺入一切嘅演唱会后面突然之间弹出嚟。KGATS 会突然间弹出嚟讲要祖国， 唔系有个消息宣布话要 要祖国咁样。 而家系成班人会洗牌咁样嘛 ，shuffle 咁样系啦。 但系今次唔系，佢提早咗成个月，提早地讲话我哋会进行大祖国。点解我话今次嘅祖国好奇怪呢？第一，大祖国系成个 group， 唔系 AKB 单独一个祖国。成个 group 嘅意思即系咩 ？A K B S K E N M B H K T， 全部一齐重新嚟过。但系有一个问题就发生咗啦。第一 ，H K T 新 team 成立冇耐。第二， 几时？好似系1月。 1月 11号，冇系冇记错，1月11号。 系啦， 系啦，就 1月12号。 唔系，而且呢个嘅嗰、那个唔系系转班制度，因为都唔系叫咩祖国嘅嘢，系叫转班。 系啊，升咗好多个， 升咗17个，但系咧个正式嘅转班制度咧要喺4月嘅时候先至去实行噶嘛。但系而家呢一个，而家其实讲真嗰句系 Team K 4到而家为止咧都仲系未正式嘅开始过噶嘛。就算系 HKT 嘅真单嗰个食樱花咧，都系。用翻舊嗰個制度噶嘛，係咯，所以都係覺得好奇怪，點解喺呢個時候先至去搞一個大祖國制度，仲要將個 HKT 包埋呢個 group 入去咧，咁樣 係。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啱啱開始未完結嘅，就係、是、所有 team 嘅重新公演，秋元康未寫曬第一。第二，新公演全部都未填好， 唔系 好多 NMB Team N Team N Team N Team N 得咗，系得 Team N 得咗啫， 系啦， 其余近乎所有 Team 除咗 Team N 以外都冇换过公演咁滞，而家又重新嚟过啦，所有成员又嚟过，由零开始 reset， 咁我啲公演点写好呢？ 讲翻转头，最近。Team K 好似做一个特别公演系咪 ？Team K 系有个 好似系新系， 好似冇公 演。20号， 佢系得个公演，但系佢系未有新公演噶嘛？未 都系未 有 新公演，唔系系特登为应该系为大岛而设啫嘛？ 系为大岛而设嘅，其实可以话系毕业公演咯，可以咁讲啦。因为 佢自己都唔系好想搞到好伤心，咁之前嗰啲 idol 全部都搞 又下嘛，又 阿陈啦，阿前田敦子啦，阿板野友美啦 ，Mariko 啦 ，Mariko 啊， 河西 全部都系搞到好伤心嘅，咁佢自己又唔系好愿意。 其实老实，而家呢个单，佢而家出紧呢个新单，指向前看，都已经话晒俾好多人知，就系 忘记佢啦。 唔系，我毕业唔需要伤心，我毕业系一个好开心嘅事，就算。畢業嘅演唱會，計翻前田敦子、板野友美、Mariko 都好，全部都係佢搞到好傷心，搞到係一個再見公演咁樣。今次大島優子呢個畢業咧，好得意嘅改名叫做大島優子感謝祭，佢係感謝大島優子喺 AKB 發生過嘅一件事，呢八年發生過嘅一切一切。雖然咁講，大島優子嘅畢業。对于 AKB 是一个好大的震荡，加上这个祖国制都是因为它而发生。 其实讲真的句，我是想着呢，大岛优子是不是逼紧营运方面呢去做一个祖国，因为 Team K 真的顶不顺。 你要这样想不是不得，但是大岛优子的毕业是 一个进步。 大岛优子自己亲口讲的，两年前已经想了。两年前，大家谂翻起两年前系咩日子？前田敦子离开 AKB 嘅 嗰阵时就即刻， 嗰阵时已经开始谂，究竟我适唔适合再留喺 AKB 咧？我已经冇咗 对手。 大岛优子、前田敦子两个人系永远嘅对手，即使大岛优子留喺 AKB， 前田敦子已经离开咗 AKB。嗰阵时喺2013年有两套戏。 一套系由大岛优子主演，叫主演嘅副主演叫做安藤机械人，之后一套系阿珍前年敦子主演嘅，两套戏都俾人去比较收视率， 自样比较， 自样比较，但系当然啦，嗰阵时系阿珍输咗嘅， 输得好， 输得好离谱，因为其实 阿 珍 本身唔系一个演艺嘅材料嚟噶， 唔系佢唔系演艺唔好，佢呢套戏个 收视都 收视唔好，因为佢个拍嘅方面唔好啦，呢、這个已经系第二个问题啦。大岛优子、前田敦子两个已经被画上咗对等号， 对等号咯， 系对手两个字系画上咗原理嘅等号， 系唔知几时突然间多咗一个子源啫嘛。 子源呢个系意外啦，子源嚟攞第一呢件事到而家其实我都唔 系 好相信。 唔系其实佢嗰套电影啊，真系无啦啦突然间。 Muse 啊 ，Muse 之镜咯，系咯。 Muse 之镜 好似唔好收，好似系咪？ 好好收 ，Muse 之镜连电影都好大卖、 啊。电影大卖。 而家子源之乱呢套 都有一个都有一个翻组咯。 紫源之亂个主持人系妙思之镜同埋假面剧变态假面嘅编剧啦， 系啊， 即系小紫攞咗第一之后，佢系好多人都话啊，小紫攞第一唔应该，唔应该，唔应该咁样。但系小紫攞第一，佢自己都有个原因嘅，因为小紫佢自己系有可以话系有实力嘅。但系啲人系要睇，真系好清楚睇到，HKT 呢个 team 系小紫自己一个大起嘅。 嗰阵时佢未去 HKT 嗰阵时，其实应该都冇乜人知道 HKT 系咩嚟嘅。 系啊，因为嗰阵时 HKT 第一啦 ，HKT 系啱啱 新起，净系觉得系呢一个全部都系萝莉。 系啊， 系咯系咯，萝莉 到而家都好啦，都话 HKT 系萝莉团嚟嘅。因为佢嗰啲平均年龄都系得个十几岁， 当时啊， 系当 而家 都系， 而家唔系，而家 Sakura 都十七几、十七岁嚟紧啦，十五六岁， 十七啦， 十七啦，的确嗰阵时系萝莉团，嗰阵时系渺渺不起，真系冇乜人识佢，因为佢系龙乡地方啦，哈吉塔，咁多咗紫原利奈一个综艺担当，然后就去咗，然后搞掂咗。带动咗 HKT， 带动咗佢当地嘅经济。老实说，我觉得攞第一唔系唔应该，因为应该都要俾翻个努力嘅。 只不过唔系咁呢个系，毕竟系啲凡自己去投票自己决定噶嘛。 系，但系 虽然话呢个系一个即系。用钱嚟衡量啦，咁呢个无可否认㗎啦。咁係囉。 自然就有好多人就係、是、好似 Raymond 你咁諗，啊我係咪钱多，我土豪我就可以买好多票。 啊讲起转头喎，嗰陣时有个大陆嘅凡呢就。 买几票啊， 点知啊 ,9100 票啊。 啊 ,9100 票。 黐线。 听说传闻就话9000几票投俾紫原你来。就是主演你奶，所以就攞到第一名，但系系都冇计，因为呢个系一个笔，系一个漏洞，关于总选举嘅漏洞。呢、這个我哋 的确唔系咁，系一定要系咁，大部分嘅票都系经过嗰个三十一单去买噶嘛。 系啊，冇人完 啦， 冇一样嘢系完美嘅，但系呢啲系一个可以话系关于 AKB。A 唔系话 AKB 嘅，直情可以大胆啲讲句，系营运方 AKS 嘅错误， 唔算错误 嘅漏洞咯， 又唔算嘅，你始终都系呢啲都系赚钱手法嚟啫。 赚钱手法唔系赚唔赚钱，系佢冇做到一个好特别应该做嘅嘢，就叫做记名啦，记名。 咁， 但系如果做咗记名嘅话，就会有个后果就系、是。海外嘅人就玩唔到啦，因为记名一定要记住佢系身份证。 系啦， 记住咗日本嘅身份证，咁我咪冇日本身份证，咁咪玩唔到咯。海外嘅人自然玩唔到，咁佢就唔可以照顾到海外嘅人。 其实第一次嘅总选嗰阵时系 记名， 系啦， 之後就冇啦。 因為佢要往海外，佢要向海外發展。 尤其第三，尤其係第三次選舉總選舉之後開始， 嗯，我哋嘅 係更喺香港直情搞到開行啦，直情話要香港自己裡面要搞一個總選舉嗰啲嘢啊嘛。 嗯， 結果邊個贏？冇記得。 唔記得啦， 好似好冇記錯都係前唔係 第三屆喎，但子源係第五屆先贏啫嘛，第一名 係咯， 第三屆香港搞過一屆官方官店嗰度搞，但係就第一名都好似係大道優子，你唔知嗰陣時阿陣仲喺度噶。關於呢、這個問題就留到之後再講啦。而家我哋將個話題翻到去大祖國際， 係啦。 咁到底大祖國際？啲成员何去何从？新嘅 team K Captain 究竟系边个呢？到底边个有能力上到去大岛优子做嘅 Captain 位？ 可能唔止净系 Team K 会 ，Team K 肯定会转队长啦。可能唔止 Team K 转队长呢、這个。 我觉得除咗 Team A 之外，个个队长都应该会转，因为 Team A 个队长新指明嘅。仲有一样嘢要记住。Team K 嘅队长由大岛优子指名转任继任，大岛优子由 Marico 开始， 所有 Team 系指名 ，Marico 系指名，因为佢系中途啊嘛，但系之后又冇谂住组 咁样。而家已经开始由 Marico 世代开始，所有队长嘅转任都要由前队长嘅指名继任者。即係大岛优子， 其实都系自己安排咗，但系由个队长宣布啫嘛，都系 可以咁讲啦。但系勉强可以讲句系由真系由优子自己亲手讲翻出嚟啦。咁都系优子立得立同 咁唔系咁系呢个情况应该只系 apply 喺个队长毕业啫嘛。系谂翻起转头 Team S 好似嗰阵时唔系系咪 Team S 啊？系啊 Team S。嗰陣時個隊長走咗之後，一直都係元兇㗎嘛，好似係。 Team S 元兇咗一排，即係好似其實元兇隊長呢一件事唔係第一次。 係。 之前喺 Team K 都發生過一次 ,AKB 嘅。 啊。 秋元財街。秋元財街做錯事，所以被秋元財街自我辭退 Team K 隊長。係喎，呢件事我已經忘記咗啦，已經。 一任辭去咗之後，AKB Team K 嘅队长一直元空咗一排，至到秋元才佳喺第二次祖国重生担任 Team K 嘅 队长， 因为跑马拉松跑咗全程完胜为由，重新担任 Team K 嘅队长。唔系第一次有元空呢个问题 ，Team S 系元空过，而家先再重新俾咗阿 中西 去做。Team S 嘅队长， 再加埋 总队长， 总队长 Team S SKE 嘅总队长 ，Team 唔系 SKE 嘅 captain， 再加 Team S 嘅 leader， 系啦。 但系我觉得个人认为啊，可能会有啲中西反会唔认 中西反会， 但系我觉得 其实中西系最有 做到 leader， 唔系做到 leader。 第一样嘢，佢系唯一一个。由 AKB48 就咁赤裸裸咁转去 SKE 系唯一一个嘅， 系佢系 AKB 嘅研究生之后去 SKE 第四期系咪？四期啊， 系 四期之后直接过去，就算都做第一期嘅 SKE 嘅。 一期，但系呢个唔系原因。我想讲嘅嘢就系中辉系做到 captain， 系做到 leader， 但系做唔到 captain。因为佢 SKE 系佢系有贡献 ，Gruff 佢有份 ，Gruff 佢有份出声嘅，但系一讲 Raymond 好似你咁，一讲 SKE 你会讲系边个 ？Double 重井 系啦， 明音系咁多，唔会有中西个名，中西个名永远都系 唔系中西，旧年嘅总选举。都系排六 啊 四位咯，系啊， 中西 最后一位 点样都系喺明音后面， 系啦，明音23， 系啊， 成段距离系完全 系啊，因为中西点样讲都好，系喺明音后面。咁点解中西可以做到 SKE 嘅 captain， 即系代表 SKE 咧？ 点样讲佢都系代表一啲少数，佢你话啊，中西系代表 SKE 少数后面嘅人出声，我呢句我就驳唔到，但系佢唔可以代表 SKE 全体 ，SKE 代表全体，一系就松井，一系就小，一系就小猪，一系就零六，系咁多嘅啫，再唔系就可以俾明音咯， 高楼明音 系啦，呢、這个先叫做正常，你讲。AKB、SKE、NMB、HKT 讲到每一个都有个代表人物 ，AKB 就大岛优子，再唔系就高桥南。 AKB 大把喎、啊、 ，AKB 代表嘅人大把，因为 AKB 始终系本部，但系 SKE 啊嗰啲全部你讲你可以有两个。 即系讲真嗰句话 ，SKE 你认到嘅都系嗰三个啫 ，SKE 同埋最近。多了几个 ，NMB 仲惨啊 ！NMB 两个，三本彩同埋 渡边美优纪， 美优纪，呢度只两个嘅啫。 讲真嗰句，三本山田菜菜呢啲 ，Nana 都 Nana 都 唔系唔得，佢系搞 get 咯。 唔系，但系都依然都系上唔到去，都系咁样。 系因为佢系搞完 get， 然后就冷咗去，好似啱啱咁样搞完 get 之后就 走咗， 之后 而家仲要自己去到 Team M。 去 Team M 其實係佢自己嘅意願嚟嘅，因為詳細意願真係要問翻本人。但係佢去 Team M， 我諗有原因嘅。之後講起 HKT 啦 ，HKT 嚟嚟去咪係小子、Sakura 同 埋 奶 啦，肉係咁多。 唔係多田愛佳你都 多田愛佳， 多田愛佳，然之後兼任嘅阿玉瑶先至，因为兼任先至开始有多人认识佢。 虽然玉瑶 ，D D， 你真系 D D 啊，你真系 D D， 你真系你真系 ，yeah， 姚玉瑶 呢个咧， 玉瑶 系你都系退 H A T 噶啦，唉， 唔系我全部都退，好过唔知边个啦，又推啊小猪啦，又推咩啊夏雅怡系嘛， 夏雅怡。唔係啊嘛，講呢啲啊， 但係嗱呢啲就唔係罪嘅，呢啲不是罪，歌詞是沒節操。咁嗱，而家先完咗一節先，咁之後就再後面嘅話題就會開始係我哋嘅 prediction 啦，同埋會繼續傾於關於 AKB 嘅後路啦，同埋 AKB 之後嘅第三章會係點樣？冇錯，你哋冇聽錯，係。AKB 嘅第三章新世代， 第三章新世代 究竟何去何从？有边啲新世代会上到嚟？哦，卡丹娜啦，诸如此类嘅新世代会慢慢奋起。究竟 Mayu 叫唔叫新世代呢 ？Mayu 会唔会做到带领到 AKB 嘅后路呢？我哋下次再倾。